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做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轩， 城寨见。 好啦，大家又到星期四嘅呢，唔系星期六啊，四点钟嘅呢个三不管啦。咁就今日就迟到咗少少，咁咧就都系我一个。咁点解咧？就系因为咧，阿卡文咧就唔系病紧，好翻啦。咁但系因为咧，我哋有啲新节目咧就要做一啲嘅制作啊，即系本来我哋就坐喺度讲就得噶啦。咁我哋希望咧就嚟紧咧就将来嘅一啲嘅即系网台嘅节目咧。盡量做到咧，就係有多啲嘅自己嘅 production， 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出去拍一啲嘅外影啊，特別係一啲關於香港市嘅節目咧。其實好多嘅題材咧，喺我哋身邊生活裏邊咧都有嘅。咁所以如果能夠喺節目裏邊咧，我哋做好嗰個攝製啦、voice over 啦、旁白啦、同埋後期啦、editing 咧，咁希望大家咧就係慢慢慢慢咧就唔好淨係話係聽或者睇講啊。甚至是有这个真的做到这个多媒体 multimedia 的一个效果出来。咁所以呢就我哋这个一脚踢的总监，咁今日呢就出咗外景拍摄，咁就变咗呢就剩返就係这个一脚单天保至尊啦。咁大家见到呢我哋嘅直播室呢后面呢就换咗呢个 backdrop 嘅。咁呢就喺上个礼拜啊梁家杰嚟做呢个雷敦道证交所嗰时呢就已经换咗㗎啦。咁就唔係特别针对啊呢个梁家杰嘅。咁呢后面嗰啲就叫做合体字。咁呢啲合体字系点嚟嘅呢？我相信大家呢都睇睇得出嘅，其实好似好熟但係又好似冇咁嘅字喎咁样。咁就譬如喺我左手边嗰个就係将抽水两个字合成一个字啦。咁呢就另外佢隔离嗰个呢其实呢就係、是、你估下咩啦。咁跟住我右手边呢个就係呢、这个五毫啦、港女啦咁。咁呢啲字体呢本身呢其实喺上旧年七月嘅香港书展里面呢曾经出尽风头嘅。咁喺我哋嘅上书局嘅嗰个摊位里面呢就係、是、呢成个 backdrop 呢都係呢用呢啲叫做潮语合体字组成嘅。咁而我哋呢大量呢啲合体字做咗之后呢我哋就保留返喺度。咁呢就作为呢我哋呢将来呢是有用的时候就拿来做一个报警的这样。所以今次呢我们就转了这些合体字出来。那这些合体字本身呢其实就符合中国那个造字的法则的。它不是乱那么来的其实。比如有些叫共笔啦，怎样共用一些笔画啦。比如一些就是这个造字的那个象形啊、会意啊、假借啊、转注啊、形声啊等等这些造字法里面呢。是应用咗落去嘅，所以唔係亂咁做嘅。咁呢就所以大家留意啦，我哋到咁上下呢后面嗰啲字呢又会再转㗎啦。咁呢就先讲讲呢个台务先啦。咁除咗呢、这个我哋会有四个新节目呢陆续同大家见面嘅。咁呢就啱啱琴日呢就有呢个政治咖喱饭啦。咁有听众就问喂点解叫咖喱饭呢咁样。咁我諗好多人大家都唔知道呢范国威嘅英文名呢其实就叫做 Gary Fan。咁就我哋用广东话拼呢就叫做咖喱饭。咁就呢道咖喱饭呢其实都几近嘅。食表面上好似好似日本咖喱咁易入口。即係有啲菠萝啊有啲苹果啊咁样落去整咖喱。咁但食食下呢就会觉得辣。然后再食大啖啲呢就会近添。咁所以呢就大家如果未睇嘅记住睇返呢个 archive。第一集我哋讲就係呢个 decolonization, 去殖化。咁就同七警案之后对司法人员嘅攻击啊等等呢有关嘅。咁而呢个所谓以民族主义大旗嚟喺香港实行去殖化呢呢、这个系已经系基本共产党嘅对港政策嚟添。不以谁是特首为转移。亦都系所谓佢哋肯定梁振英路线嘅其中一部分。如果我哋睇唔到个全局，淨係睇住梁振英或者睇住梁振英 2.0 呢，实际上係唔了解或者掌握唔到未来嗰几年香港所面对嘅所谓高风险嘅政治。咁所以呢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呢有时间睇一睇政治咖喱饭嘅第一集，就係叫做恋殖眷恋殖民地。咁真正恋殖嘅其实唔係香港人，其实係共产党。 咁所以咧就呢个节目咧就会我哋筹备咗咧，其实系同阿范国威倾好咗一个大纲先至开始做嘅，就唔系话每个礼拜根据嗰个时事节目、时事题目嘅发展嚟去做。咁就亦都会有比较，即系除咗现实嘅分析之外咧，亦都系有一啲嘅所谓理论性嘅部分。但系我哋尽量做到咧，就系轻松同大家生活有关，同埋咧系容易入口，唔会一开波咧就系、是。即係好似嗰啲，譬如沈旭輝啊嗰啲，即係講中文都唔通順啊，然後後面又括住幾個英文啊嗰啲，咁就趕客啦嗰啲就，我做節目嘅風格基本上都唔係咁嘅。咁咧就第二個新節目咧就係、是、今晚，記住啦，今晚就係呢個叫做酒杯敲你個頭啊！咁大家聽落去咧、那個節目名咧就好似喂，好似好熟下咁樣喎咁。咁呢個酒杯敲你個頭咧就係、是、嚟自呢個酒杯敲鋼琴呢首歌嘅。咁当然大家会识唱嘅就係呢个酒杯敲钢琴啦，就係、是、呢个最近又再蒲返出嚟嘅呢个黄宝恩啊，同埋呢个郑敬基，好似係如果冇记错嘅话，就係、是、呢个黄宝恩同呢个郑敬基嘅一个好耐以前嘅合唱歌曲。咁呢但係呢最新嗰个版本呢其实就係好多年前嘅呢个林敏聪翻唱喎。咁呢就係、是、改咗叫做酒杯敲你个头。咁我就记得头嗰三句嘅，叫酒杯敲你个头，你阿妈话痛，因物解救咁样，咁啊好笑嗰阵时，我觉得，咁啊自此以后咧就喺度深入脑海里边咧，咁所以杨师傅话喂，不如我有个朋友叫做阿迪，佢就对于呢啲即系饮酒，除咗有知识之外，都识好多呢啲酒界嘅朋友，咁不如开个同酒有关嘅节目啦，咁大家咧如果睇到我哋我同阿杨师傅做节目都知，大家都中意。饮翻两杯噶嘛，咁我就话好啊，咁所以咧就揾咗阿 D 嚟主持咧，就叫酒杯敲你个头。第一集记住啊，今晚九点钟。点解有留意呢，就是、因为有一位品酒界嘅靓女，亦都系喺其他即系主流嘅电台咧，系做过酒评嘅节目。咁就大家密切留意啦。咁然后咧就到呢、这个我同阿何俊仁嘅呢个叫做《还看历史》啦。这个节目咧下个礼拜三嚟紧呢个礼拜三。下一个礼拜直播九点钟。咁呢个节目呢就有咩特别呢，就我想同大家分享下我同阿何俊仁嘅渊源。我同佢嘅渊源除咗1991年即係、就是、我喺民主党工作嗰时候已经认识之外呢。咁呢就最近坐喺度大家食饭倾返起呢。原来我哋同一个老师嘅。咁大家諗下喂，即係除咗大家鍾意睇 AV 之外呢，其实都系同一个老师添。咁呢就点解呢，因为我同阿何俊仁都争一橛年纪啦，我即係阿何俊仁都大咗10年啦差唔多。咁读书嘅时间亦都唔同，佢甚至呢就佢系香港大学法律系嘛，我系中文大学历史系。咁所以呢就点会同一个老师呢，咁原来呢何俊仁喺课余嗰时呢就去未入香港大学之前呢已经呢系受教于一位嘅香港嘅历史学者叫做许冠三先生。许冠三先生嗰时呢就系、是、编一本嘅杂志，同埋呢是写很多关于内地的政治评论，在70年代初或者60年代尾的时候。那就那个渊源就是这样。那后来就何俊仁入了去港大读历史啦，读法律啦。那就我入去中文大学读历史的时候，许冠三老师就去了中文大学教书。那就他教的科目就叫做史学方法。那我们历史系咧就指定要有三科系必修嘅，一科叫做中国史学史，史学史嘅意思即系话历史学嘅历史啊，即系读翻由《史记》啊、司马迁啊一路读呢个譬如刘知基啊、司马光啊等等，好多呢啲嘅中国传统历史嘅作品。咁然后咧就第二科就系叫西洋史学史，就由希罗多德开始读起啦，就是、西方历史学嘅发展，一路读到呢个兰克啊。马克思主义史学啊等等。咁呢许冠三嗰科呢就唔同嘅，叫做史学方法。就係、是、教咩呢，历史研究嘅方法。咁佢除咗係一个对历史学理论同埋呢个方法学有研究之外呢，佢同时係中国现代史嘅一位专家。咁我第一本接触睇许冠三嘅书呢，其实叫刘少奇与刘少奇的路线，而唔係睇史学方法。咁就当时呢就即係對於香港竟然有對共產黨政治有咁深入認識嘅人咧，係覺得好詫異。咁就所以咧，我同阿何俊仁勉強嚟講都係同門師兄弟嚟嘅。其實咁呢一 个节目环看历史呢，我哋就係呢去讲评价啲历史人物。咁而好多呢啲历史人物本身呢係充满争议性。包括好多所谓嘅面谱，我哋好似睇粤剧咁样，红面白面咁样去睇人。比如共产党里面，我哋觉得奸嘅咪江青囉，四人帮囉，毛泽东囉，好呀，周恩来囉。咁何俊仁同我讲呢一段好笑嘅，佢话见到林郑同佢讲呢，佢嘅最崇拜系呢个周总理。咁何俊仁就话咁大镬啦。咁点大镬法呢？星期三我哋第一个评价嘅历史人物就系周恩来。究竟是呢个被视为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个道德石碑、道德牌坊嘅周总理，实际上是一个咩人？我俾个引子大家，我觉得佢系比毛泽东更阴险嘅人。咁所以呢，星期三晚九点钟咧，环看历史咧，就我同何俊仁第一个同大家评议嘅历史人物就系周恩来。好啦，跟住咧就第四个节目咧就系叫做探险队1842。探险队1842咧就系我同教协嘅一啲朋友合作嘅。咁话说咧就系几个月前咧，咁咧就教协有一次嘅研讨会，咁佢就请咗我去做一个研讨会嘅嘉宾。咁我就提到咧，其实当前啊喺成个香港嘅政治形势里边咧，最主要唔系咩港独啊、建国啊嘅同共产党嘅呢个矛盾，而系共产党喺香港所推行嘅一种民族主义去直化嘅文化战争。嗱，点解讲呢个叫文化战争咧？就系咧，系嗰个战线系相当阔嘅，其实唔系净系大家留意嘅咩23条啊、831框架啊，或者赤警案啊呢啲事件，而系有计划、有组织咁一路推行嘅一个长远推行嘅政策。而首要就喺教育战线里边。你以为 DQ 咗吴克俭就会好咩？我觉得吴克俭系一个废人。他做出什么都会搞和，一个小老保这样会爆炸的，所以做不到坏事。如果找一个类似罗范招芬这类的人去执行的话，就情况可能就很不同了。所以呢，我讲之后呢，我就说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在历史教育这一 part 里面，如果你熟悉党史，你一定知道共党最重视的是历史教育。因为他们的执政的根源，他们整个政权的基础，其实不是来自一人一票人民的授权，亦都不是来自伊朗式的神权政治，而是来自历史里面的民族主义。而这套东西他要收回真正的香港的民心，收复香港，脱离这个所谓他们最反对的核心价值的话，亦都是只有一个法宝，就是民族主义。那当时讲完之后呢，就有几位老师跟我呢，就是在会后大家倾开，咁就话其实点解我哋唔做啲嘢呢？咁我当时我都话係，其实我好愿意，即係与其大家喺度食花生，喺度闹呢个闹嗰个，点解唔去 make a change 呢？我成日都话做网媒其实唔系为咗个口人，亦都唔系为咗将来咩返去政府做官呢啲咁嘅，根本就废话。如果我諗住返去做官，一定唔会做传媒，因为你行咗呢一步就永远返唔到去。当时我离开政府之后呢，就是创办了这个主场新闻线，其实因为亦都睇到传媒是对将来来讲呢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所谓抗争的领域。咁所以呢，就同一啲历史学嘅老师，大家我哋一路呢几个月就反反复复咁讨论，究竟如果我哋要俾一套论述香港史嘅角度，应该系点样呢？咁我哋就 come up 咗啲题目，然后呢我哋希望多啲嘅中学老师可以睇呢个节目。同而睇完呢个节目之后，将呢啲题材或者所引申嘅一啲嘅讨论咧，可以带翻学校里边，变咗呢个近代史同埋香港史教育咧，就对抗嗰个嘅所谓政治灌输、民族主义洗脑等等呢个咁嘅，希望有咁嘅作用。咁呢个节目咧就下个礼拜未有嘅，系再下一个礼拜先至推出嘅，就系逢星期一，逢星期一夜晚黑10点钟嘅推出，就系呢个叫探险队1842。咁就卡文就走咗去做呢个节目嘅制作工作啦。咁因为呢，譬如我哋讲到香港人系咩呢？其实咩叫香港人呢？咩叫香港话呢？其实香港话系咪等于广东话呢？香港话系点样形成嘅呢？譬如点解呢个英国嘅法治究竟点样发展出嚟嘅呢？香港嘅 这个半自治的性质究竟几时开始的呢？这个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譬如移民和香港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全球化和香港的关系是怎样的呢？香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黑帮的呢？为什么这么多黑帮电影的呢？为什么我们的流行文化里面全部都是黑帮来的呢？包括由这个黄玉郎的这个湾仔五虎啊，这个一路到这个龙虎门啊等等，全部都是这些东西的，有什么原因呢？所以我们希望呢，就是呢可以从一个就不是乱吹了，是真的有实证研究，对那个题材本身是有认识的朋友呢，就去组成这个探险队，穿越香港，由1842年开始，英国人在水坑口登陆之后所创造的一个所谓现代香港史。那里面当然会有多禁区，有多地雷，因为今时今日讨论香港史本身呢，其实都是一个几敏感的一个题材来的。但是我们觉得作为一个新媒体，如果你没有那个的 cutting edge， 那个先锋性的话，那不如回去 TVB， 不如回去商台跟黄永祖，是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起码是我们城寨这个网台本身的一个使命。很多网台的节目是喜欢就是花生当饭食的，那就是各百味百货有百客，你开乜嘢嘅呢个食肆都有唔同嘅人帮衬嘅，其实我觉得。咁但係我相信城寨嘅听众係有自己嘅一套信念价值观同埋对自己嘅期望。咁所以呢，我亦都希望我哋嘅节目能够与时并进，随住嗰个政治形势一路发展呢，係能够就同大家一起去面对嗰个社会嘅改变。咁亦都希望大家唔好失望啦。咁我自己是感激的，很多听众观众呢，我们两年几以来呢就走到今日，那我们两个礼拜前公布这个要成立一个叫城寨人的组织，那希望大家用年费的方式来去 sponsor 我们去做一个即是 raise fund 去营运之余呢，同埋扩展那个网台，同埋令到的网台节目制作可以呢个水平提高。咁所以呢亦都係因为嗰、那个raise fund 嗰个情况呢係反应呢係几热烈，我觉得好短时间已经去到100-200咁样。咁所以呢就我哋先至呢就有更加大嘅一个计划，点样可以呢一方面除咗将个节目質素提升之外呢，亦都係呢构思多啲係紧贴于呢个香港脉搏同埋一个香港嘅一个所面临嘅一个处境係有关嘅一啲嘅新的节目出台。咁所以啦，如果你入咗会嘅话呢，其实你係会收到一份叫城寨报嘅一个电子刊物嘅。咁而家就应该收到，如果你第二个礼拜你应该收到第二期嘅，其实。咁如果啱啱入会嗰啲就未必收到。咁係逢星期一，逢星期一呢，呢个城寨报星寨 post 呢就会用呢个电邮嘅方式係送俾大家。咁里面係乜嘢呢？咁呢个城寨报里面呢就係我自己嘅一啲嘅对时事的分析啦，或者是对这个社会问题的看法。咁有啲是睇其他媒体的所发表的一啲意见啦。咁亦都系一啲系可能系会有一啲嘅即系 exclusive 嘅，即系特别为呢个城寨报而写嘅一啲嘅文章。咁里面呢就会系呢系希望可以同呢个城寨人啊，我哋嘅核心支持者呢可以系有一个嘅更加频密同埋直接嘅交流。咁亦都会有城寨人嘅好多嘅活动，咁系会推出嘅。咁所以呢就如果你加入咗城寨人之后呢，你就可以参与呢个第一个龙津二学嘅课程，就系课程101，就系叫做香港人香港史。咁呢个点解当初我会即系因为报名系满咗㗎啦，其实。点解会有呢个嘅限制呢，就因为除了因为我们的地点可以容纳的人数之外呢，因为这个课程本身是有 field trip 的，会出去看东西的，所以呢就人太多就处理不到。很多入了会的人又想参加报了名，但不过满了额的，你不用担心。其实这个香港人香港史的课程呢是会不断 loop 的，其实。做完五堂之后呢，休息一阵呢，咁又喺另外嘅时间就会再推出。咁如果你未参加过呢，又可以继续参加。参加咗当然唔好啦，咁样。咁就俾啲机会未参加过嘅人。咁总会有机会呢係可以参加得到嘅。 咁所以咧就因为我哋改变咗嗰个做法咧，咁所以变咗当初我哋担心收呢个城寨人太多而处理唔到呢个问题就解决啦。咁因为我哋一年里面可能有三次或者四次嘅呢个课程，咁所以大家就可以咧每一次我哋有个限额。咁虽然你今次报唔切，咁你可以等下一季 season 2唔得，等 season 3咁就总有机会嘅。咁所以而家变咗你哋大家，我哋仍然开放俾大家参加呢个城寨人。咁你参加咗之后呢就嗱节目呢好多人混淆，就係话我哋节目会收费，其实係唔会嘅。我哋仍然坚持呢免费睇节目，免费听节目，仲要系会更加多嘅节目俾大家睇，因为我哋资源多咗嘛，俾大家听。咁城寨人嘅佢哋嘅得到嘅乜嘢呢，权利就係、是你入咗会之后呢，你就可以有一个嘅得到嗰个嘅剛才我讲呢一个电子版嘅城寨报啦。咁同埋呢可以呢係优先参加个活动嘅。咁而第一个活动呢就係龙津义学嘅课程101。咁呢个就只系城寨人呢先可以参加。咁将来当然我哋都会有其他嘅课程呢係课一般嘅呢个公众去参与。咁就台务就讲到呢度啦。咁今日呢我哋返嚟呢就会讲我哋今日嘅主题啦。咁我哋今日嘅主题呢其实呢就係城寨。咁点解无端端会攞城寨出嚟讲呢，咁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返嚟呢就俾大家一个新嘅惊喜，就係、是、我哋点样去论述城寨呢样嘢。